第四十六回里，邢夫人为了她的丈夫贾赦跑去找贾母的丫头鸳鸯，那希望能够让鸳鸯来做这个贾赦的妾，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所以邢夫人就跑去拉着鸳鸯的手说，我特地来给你道喜。那过去的这种社会里面，一个做丫头的人还没有结婚，那忽然这个主人的太太忽然跑来跟他讲说，我特地来给你道喜。其实他心里面已经猜到大概是什么事情，所以心中已经猜到了三分，就不觉红了脸，低了头，不发一言。所以鸳鸯在这个事件当中，她碰到邢夫人要为她的丈夫来讨一个妾，她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不只是一个女孩子对于自己将来的终身大事、婚事的这种害羞，其实更重要的部分也是在于鸳鸯觉得这个事情从任何角度看都是非常尴尬的，就是有点像我们今天如果在一个家里面，那这个太太会为了丈夫去跟她的这个妃佣说，我丈夫要讨你做小老婆，其实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红楼梦》写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有一种对于比较属于丫头这种身份的悲悯。我们今天对于这一类的人不是很了解，所谓的丫头大概就是九岁十一岁因为家里太穷就被卖到大户人家来学习打杂呀，做家事来帮佣的，那他们的命运大概一辈子也就是被主人安排。所以鸳鸯在贾母身边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左右手，贾母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在做，可是未来怎么办这些女孩子到了十六岁十七岁她一定要嫁人，她要嫁给谁？因为事实上他们在主人的身边做佣人，他们是一辈子连休假的时间都没有，他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恋爱的机会。那到最后也许主人比较慈悲，就说给你配一个男的佣人，也许就还算是好的了结。那不然的话，也许他们自己的命运根本不知道这一辈子要怎么样。所以这个邢夫人跑来找鸳鸯，当然对鸳鸯是一个非常为难的事。那可是这个邢夫人本身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人，那她还要表示说，我很看得起你啊，你们这种像孤儿一样就卖到我们家做佣人，那我们竟然要把你讨做妾，好像有一种看得起她。所以她就特别跟鸳鸯讲说，你知道你们老爷就是这个丈夫眼前竟然没有一个可靠的人，那心里想要再买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贾赦已经买了好几个女人，就是当时的老爷有钱就高兴买几个就买几个，买了以后几天又不喜欢就丢在那边再去买一个。他说想要再买一个，又怕那些伢子家出来的不干净。那伢子家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不太用，就是人口贩子人伢子，就他们常常会在乡下看到一些小女孩在玩，就把他们拐骗，然后就把他们贩卖到别的省份去，这种叫人伢子。那这种人牙子卖出来的女孩子有时候也怕说是不是有什么病怕有什么病，说牙子家出来的不干净，那也不知道毛病，买了来三两天又会闹麻烦出事的，所以满府里要挑一个家生子的女儿收了。家生子这个名词我们现在也不太容易懂，家生子就是贾家有很多的佣人，这些佣人有的是买来的，有的是以前的奴隶，就家里面的奴才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家生子。所以过去有一种佣人就是等于卖身的，那不像我们今天说好我来做佣人我只签一年的约，他就是卖身契。那不只是签自己的卖身契，而且可能连自己在这个贾家将来生的孩子也都是奴才，这个叫家生子。所以这个邢夫人就跟鸳鸯解释说，本来想找一个家生子的女儿收了又没有好的就是挑不到好的，也不是模样不好就是性情不好，那所以挑来挑去挑了半年，这些女孩里头就只有你是个顶尖的。所以有点意思说邢夫人很看得起鸳鸯，觉得你应该很高兴啊，你是一个佣人，今天要把你当做老爷的这个小老婆来处理，那你做事温柔可靠，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人，所以要跟老太太跟贾母要了你去收在屋里，那比不得外头新买的。那他也跟鸳鸯有一点讨好，就是说你一收进去进了门就开了脸开脸是过去的一种结婚的习惯，就女孩子 用线来开脸，把脸上的汗毛弄掉，那表示结婚啊，就是他开了脸就封你做姨娘。那本来他的身份是丫头，如果做妾做小老婆，他的身份就变成姨娘。那邢夫人的角度就说，你看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那你又是个要强的人，那俗语说金子终得金子换，那意思说你是一个刚好鸳鸯姓金啊，像你是一个黄金，你是一个难买到的黄金，那现在刚好也可以让你来做这个老爷的妾啊，所以竟被老爷看上了。那如今这一来，你可随了素日的心高志大的愿。对邢夫人来讲，她说心高志大，就是说你一直不想做丫头，你一直想要做一个比较有体面的夫人之类的，所以现在把你讨来做小老婆，好像你的志愿就完成。那当然是一个误解，因为对鸳鸯来讲，他们嫁给这样一个老爷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侮辱。那事实上鸳鸯的心事邢夫人完全不懂，可邢夫人就有一点用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方法，就拉着鸳鸯就说走走走，我们就跟贾母回报，说这个事情就办成了。那鸳鸯就红了脸，就夺手不肯走啊，就把手抢回来不肯走。邢夫人就想说他一定是害羞吧，啊，因为他没有想到鸳鸯会拒绝，他就想说这有什么好害羞的，你又不用说话，你就跟我去老太太那边，就告诉她说你现在要出嫁了，要做这个姨奶奶了。那他说你如果不愿意的话，你真的是傻丫头啊，他说你何必放着主子奶奶不做，你要去做奴才做佣人啊，这是完全是邢夫人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你有机会在社会里改变自己的身份，不再做佣人而去做一个主人，有什么不好？可是我们也知道《红楼梦》里面的姨娘，像探春的妈妈赵姨娘，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好的下场，因为还是大家很看不起或者很卑微的一个角色。好，我们看到这个邢夫人就一直在游说这个鸳鸯，她说老爷待你这么好，过一年半载啊，就是过了一年半年，他说你怀孕了，生个男的或女的，你就跟我并肩了。啊，这句话我们今天也不太容易懂，就是过去一个女人嫁到别人家里面，基本上可能没有什么身份，可如果生了孩子，我们叫母以子贵，她是因为有孩子以后，她就等于是小姐或少爷的妈妈了。啊，所以过了一年半载，生个或男或女，你就跟我并肩了。那家里的人，你要使唤谁，谁还不动？啊，意思说你那个时候就不再是被别人使唤的丫头，而是去使唤别人的主人了。那就是你这么一个爽快的人，现在怎么这么鸡蔫起来啊？鸡蔫这两个字现在不太用，就有一点扭扭捏捏的，就是不爽快啊，这么不爽快的，这个有什么不称心的处地方，你只管告诉我啊，包你称心如意就是了。那鸳鸯还是不说话，那么所以这一段戏就变成邢夫人这样的一个主人对于他底下的一个佣人的心事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作者把鸳鸯安排到花园去，因为他想躲过这件事。可是躲过这件事到底怎么躲？以前的丫头只好找一个借口跟贾母说我可能有什么事情去忙，就跑到花园去了。我们知道大观园是所有的受苦的人受伤的人的一个保护的园地，所以他们在心里受伤的时候，他们就会到那个花园去。所以鸳鸯就到了花园里去。那到了花园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了另外一个丫头，就是平儿。因为王熙凤本来是邢夫人要她去帮忙去要这个鸳鸯来做妾，可是王熙凤非常聪明，王熙凤知道说她如果去要鸳鸯一定被贾母骂一顿，所以她就不肯去。所以她就回来跟平儿说，我们这几天最好躲起来啊，把这个事情躲过，因为知道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那如果惹上一点点又是是非，所以平儿也就溜出来了。那王熙凤说你就假装说不知道，你就跑到花园去玩。所以鸳鸯就跟平儿碰到，那鸳鸯跟平儿碰到，我们就看到两个都是丫头，他们就开始讲丫头的命运啊，就是对于做丫头这件事情他们本身的那种 身份跟条件，可能会是外人非常难理解的。所以凤姐就到了房里面换了衣服，所以就把话告诉平儿，那平儿就摇摇头说好像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好容易了。王熙凤就到了房里来换了衣服，因为房里面没有人，他就把这个话告诉了平儿啊，跟平儿说邢夫人要帮贾赦要这个鸳鸯做太太。那平儿就摇头说据我看来此事未必妥当啊。因为我们就看到邢夫人不懂，邢夫人不懂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做一个夫人的身份上，她不知道这些佣人有佣人的心事。可平儿知道，因为平儿跟鸳鸯他们都是做丫头的，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也一起是被卖到人家家里做丫头，所以他们彼此有时候会讲一些心事的话。好，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红楼梦》里面在讲一种某一种同情，那这种同情是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家里的妃佣到礼拜天他们都会挤到一起去，他们有他们的心事，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主人讲。那也许主人会觉得说哦，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要去跟别人讲。可是事实上他们有所谓的同情，是说他们有共同的命运。所以下面的戏很重要，就是平儿跟这个鸳鸯啊，他们就在院子里面就谈起来了。那两个人见了面以后，平儿就刚开始有点开玩笑，就说哎，看到鸳鸯来了，就说新姨娘来了。那新姨娘就说这个人要去结婚了，要被主人收作妾了。那鸳鸯就板了脸，就生气说你拿我来开玩笑，我心里面已经乱得一塌糊涂，这个主人要把我收去做小老婆。那这个平儿就觉得好像不应该再去开这个玩笑，那他们两个就开始聊起天了。那鸳鸯就红了脸，就跟平儿冷笑着说我们很好，我们相处得很好。他说你看看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几个丫头袭人、琥珀、素云、紫娟、彩霞、玉川、翠月，还有翠墨啊，跟了史姑娘史湘云去的翠缕，已经死了的可人，还有金川，还有走了的倩雪，连上你我十来个人，从小什么话不说。我想这一段是非常动人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丫头虽然被人家卖来卖去的，可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情感。所以《红楼梦》绝对不是一般人认为只是写上层的富贵人家的贵族的故事，他也写到很卑微的这群人。而这群女孩子其实也在青春当中，只是他们的青春可能连薛宝钗跟林黛玉这种写写诗啊、喝喝酒啊、行行酒令的这种休闲娱乐都没有，他们永远就是站在旁边伺候别人的。可他们偶然聚在一起，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心事。好，所以他现在念出一大串的名字，我们看到这一大串的名字就是在讲一个共同命运啊，这一群的女孩子他们的共同命运。他说我们从小什么话不说，什么事不做，如今因为都大了，各自干各自的去了，但是我心里仍然照旧有话有事，并不瞒你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诚恳的肺腑之言啊，就是说我们大了，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主人了，可是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想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共同的命运。那这种丫头从小大概被训练的时候挨打挨骂大概都是家常便饭啊，所以也看到他们都有共同彼此安慰，或者是那个很特别的某一种情谊。那他说我要讲的这些话你放在心里，别跟二奶奶说，因为平儿是王熙凤的丫头，他怕他跟王熙凤讲。所以这句话特别透露出佣人跟佣人有佣人的语言，所以我跟你很好，那你不要去跟主人讲，我们有我们自己私下的心事。他说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好，别说贾赦要我做小老婆，他说就是大太太现在死了，就邢夫人现在死了，三媒六聘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那这一段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觉得鸳鸯是不是觉得做小老婆不好，那如果做大老婆呢，如果是原配呢，他就愿意了吗？可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关键是在于鸳鸯根本觉得他跟贾赦这个老先生根本没有情感，那如果有情感才是一个好的关系，如果没有情感其实就是用权力在强迫别人做一件事。所以他特别讲得很明白，说就是三媒六聘娶我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灵儿正要讲话，就听到山石背后哈哈的一阵笑声，就出现另外一个丫头是袭人。所以我们看到作者无巧不巧地安排了三个丫头在一起，因为三个丫头的命运是一样的。袭人一心一意希望将来嫁给宝玉做小老婆，做姨娘。平儿已经陪嫁跟王熙凤过来做了贾琏的姨娘，也是小老婆。那大家会觉得丫头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小老婆。那现在鸳鸯好像也要走这条路，可是鸳鸯变成了《红楼梦》里个性非常刚烈的一个，她最后就是宁死不从，啊，就是我宁可死，我都不接受这个安排，这样命运的安排。所以我想，在《红楼梦》里面46回的这个关于鸳鸯拒绝做小老婆这一段，其实代表了整个《红楼梦》里面丫头的这一群人的这个命运。所以三个人就聚在一起啊，三个人坐在石头上，平儿就把刚才的话告诉袭人。讲，那袭人听了以后也觉得真是生气，就说这个话论理不该我们说的啊，就是袭人是从来不批评人的，也不骂人的，也觉得说佣人哪里有去批评主人，可是他说这个大老爷也真太好色了啊，也真太好色。下面这句话很有趣，他说稍微平头正脸的他都不放手。哦，平头正脸就是稍微长得还像一个人的他都不放手，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这个鸳鸯不嫁还不只是说这个好不好色的问题，说这个人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家里面的丫头每一个都是搞得乱七八糟，只要稍微找得还像样的他大概都已经搞上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鸳鸯的口中，袭人的口中对这个贾赦的批判啊，说这个大老爷也太好色了，略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那平儿就说你既然不愿意，我教你一个方法。那鸳鸯就很高兴说什么方法，那平儿也有一点坏，就说你就说已经给我们贾琏了，就是做我们贾琏，因为平儿是贾琏的小老婆，他就跟鸳鸯说你就说你也要做贾琏的小老婆。那贾赦等于是贾琏的父亲，那没有一个爸爸跟儿子争小老婆的，所以他就有一点在开玩笑。那鸳鸯当然很生气，就骂他说什么东西你还说呢，那前天你的主子就是王熙凤不是这么乱说吗，谁知就应在今日了。好，袭人也在开玩笑，袭人就说他们两个都不愿意，你跟老太太说叫老太太把你许配给宝玉，那大老爷就死心了。那袭人因为他一心一意将来要做宝玉的小老婆，所以他就是跟鸳鸯说你也来嫁给宝玉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丫头虽然在开玩笑，可是里面也透露出一个很心酸的命运。那袭人至少觉得宝玉很好，所以他爱宝玉，他也疼宝玉，像姐姐一样的一直在照顾他。那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跟宝玉在一起至少下场还不错，因为宝玉对人好。所以我想这些部分读者应该看得出来，他们讲的丫头的命运不是他要嫁谁的问题，而是说至少找到一个人对他好一点，因为他们从小被打被骂卖来卖去，他根本没有一个人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所以他们只是要求一个人最低限的一个对待啊，所以意思说你就跟我在一起吧，啊，你嫁给宝玉做宝玉的小老婆，至少我们一辈子做很好的姐姐妹妹这样。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情感是一般人很不容易了解的，就是过去所谓皇宫里的后宫佳丽3000人，他们有绝大部分一辈子见不到皇帝，可是也许这3000佳丽自己有他们自己姐妹之间的情感，他们最后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因为他们也不能回去，也不能见到亲人了啊！所以这里面袭人、平儿、鸳鸯有一点这样的关系啊，就变成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在一起这样。好，我们看到因为这样子他们开了玩笑以后，平儿就说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这个老爷恐怕不会甘休啊，你落到他手里将来怎么办。那鸳鸯就冷笑着说老太太，就贾母在一日，我一日不离开这里。如果老太太归西，就是贾母死了，假设是�贾母的儿子，横竖还有3年的孝，古代要守母亲死亡要守孝3年，他没有母亲刚死他就先收小老婆的，等过了3年知道又是什么光景。好，鸳鸯就在想拖，就是我现在就说我要服侍贾母，所以我绝对不嫁人，等到贾母死了你还要守3年的孝，他到最后没有办法，他说我就剪了头发当尼姑去啊，就是最没有办法说我做了尼姑，要不然还有一死啊，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 所以这里面等于《红楼梦》里面，我想最女性主义的一个观点，就是过去的女性必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在这里提出一个东西，说我又怎么样？我不嫁又怎么样？我乐得干净，我要不然做尼姑，要不然我就一死。我宁可这样子，可是我不要随随便便把我自己一生的身体跟情感这样糟蹋。好，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女性的一个角度，因为在两三百年前，很少有文学会为女性抱这样的不平。她是借着一个丫头的口中讲出这么大的志愿啊，她说。等到至极为难，我剪了头发当尼姑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好，所以这三个丫头就在一起开始谈了这些事情。那正在讲话的时候，刚好鸳鸯的嫂嫂来了。好，我们看到这里就带到邢夫人怕鸳鸯不答应，因为过去的女孩子都她的婚事都是听从爸爸妈妈的，那鸳鸯的爸爸妈妈在南方，最后就应该听从哥哥嫂嫂，所以就托她嫂嫂来讲。就后来那个鸳鸯就看她嫂嫂来了，看她嫂嫂来以后，她就讲不妙，一定是动用到嫂嫂，她就开始大骂这个嫂嫂。她的意思说，你们当初没有钱就把我卖出来做丫头，那现在觉得我可以嫁给一个老爷，可以变成姨娘了，你们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因为会得到很多赏钱。所以鸳鸯就骂他这个嫂嫂，就你们专门就做这样的事，那如果我今天得势了，有一点势力，你们就在外面招摇撞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夫人，然后就在外面去狐假虎威。可如果我今天受到了欺负，你们脖子一缩比谁都跑得快。所以这里面其实也透露出这种穷人家的这种连亲情到最后都变成一种利害的关系，就是金文祥是金鸳鸯的哥哥，亲哥哥，这个嫂嫂也是亲嫂嫂。可是你也看得出来，就是在这样的穷困的家庭当中，鸳鸯是被卖出来的，而今天鸳鸯有机会可能做人家有钱人家的小老婆，这个嫂嫂就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哇，嫁给一个大企业家做小老婆，那至少他们也可以分到很多好处。那鸳鸯就骂这个嫂嫂，所以这里面都在透露出这些丫头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命运跟痛苦啊。所以鸳鸯就骂这个嫂嫂说，这个娼妇专门是九国贩骆驼的啊，九国贩骆驼就是那种喜欢东家长西家短串门子串来串去的，那他就想要挡住这个嫂嫂来说服他。那平儿跟袭人都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他嫂子就一直跟鸳鸯说，哎，你过来，我有事情要跟你说，是天大的喜事什么这样。那他一讲天大的喜事，鸳鸯就站起来照他嫂子脸上就使劲地呸了一口啊，就吐了一口痰，说你快夹着你那个油嘴离开这里好多着呢啊，就有点骂这个嫂嫂说，整天就在拨弄是非的人有什么好话啊，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话啊。这个鸳鸯就有一点在开玩笑，就宋徽宗会画老鹰，赵子昂会画马，都叫好话。他什么是喜事？状元豆灌的浆又满是喜事，他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那这句话是鸳鸯骂嫂嫂的，可是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辛苦，就是对这种穷人家来讲，会觉得只要自己的女儿做人家的小老婆就好了，因为就可以拿到钱，所以从来也不把自己的孩子，不管是妹妹是或者女儿，当人来看待。好，所以这些女孩子其实大概也是命运最惨的一批啊，因为虽然有亲情，这个亲情还不如同样被卖的女孩子之间的感情，就是连亲哥哥都不疼他们，那真正疼他们真的就是平儿，就是袭人，就是丫头。所以为什么这三个人会在花园碰到，是因为作者要让我们知道，我相信也许我们家里面，如果我们真正去体谅一个家里的费用的话，也许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在一个周休二日所聚在一起谈的心事是比他们菲律宾的家人还要多安慰的，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某一种很亲近的部分。他说 你们整天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只要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她横行霸道，啊，就是我是某某企业家的小老婆，就在外面横行霸道的，那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得也眼热，就把我送到火坑里去。我如果得脸呢？啊，得脸就说我受到重视的话，你们外头就横行霸道，自己就疯了，自己是舅爷，什么国舅啊，什么这样就疯。我如果不得脸，就说我如果没有受到重视，败了下来，你们就把王八脖子一缩啊，这是在骂他嫂嫂了，就像乌龟一样，把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那生死由我去是说，你们哪里管我死活？啊，这个老爷将来要对我怎么样，你们哪里会想得到？好，这鸳鸯是说，好，我如果嫁过去，然后很受重视，你们就在外面为非作歹，借着我的名义为非作歹。我如果不受重视，你们脖子一缩，什么根本不管我的死活。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过去的女性的命运，大概最后即使像元春嫁到皇宫做了皇妃，也不过如此，就做了皇妃，皇帝很宠她，所以贾家声势浩大，为非作歹。元妃一垮的时候，全家就抄家。所以他其实在讲一个命运，就是说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啊？人性里面真正的东西根本没有被重视啊，所以他就一面哭一面骂。那平儿袭人就拦着劝他嫂子，那嫂子被鸳鸯骂了半天，脸上不好看，就说愿不愿意你也好说，不犯着牵三挂四的。俗语说当着矮人别说短话，说你在骂我，我不敢还嘴。这两位姑娘就是平儿袭人，她们也是小老婆啊，一个是贾琏的小老婆，一个是宝玉的小老婆。他说你在骂谁啊？啊，就有一点挑拨是非的这样讲啊。那袭人平儿就说你别这么说，他也不是说我们啊，你倒别牵三挂四的。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丫头们因为青春年少在一起长大，她们真的没有疑心，她不会被挑拨的。就那个嫂嫂就希望挑拨说你在讲小老婆，讲了半天这两个都是小老婆，你不在骂他们？那他们袭人跟平儿一点都不在乎，说我们好得很，你别挑拨是非，那跟我们没关系啊。那你听见哪位太太老爷封了我们姨娘了？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这个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给理清了。那鸳鸯气得还在骂他嫂嫂，那平儿就劝了他一回，啊，平儿就问袭人说：“你在那里藏着做什么？我们没看见你。”那袭人说：“我因为往四姑娘房里，就是袭春，她到袭春的房子里面去看她画画，那找宝二爷去的，迟了一步，那就疑惑怎么没有看见人，就往林姑娘房里去找。那心里正疑惑，就看到你们来了，就躲在这里。”然后听到了你们讲的这个话，说谁知道你们四个眼睛都没看到我。意思说袭人说我刚才来的时候，你平儿跟鸳鸯你们两个人四个眼睛都没看到我。好，忽然后面有个人说你们六个眼睛都没看到我，原来后面还有一个人。所以《红楼梦》很好玩，那个大观园大概老是有人在后面偷听啊，所以好像很多事情也一下就传出来了。所以这个人就说你们六个眼睛竟然没有看到我，三个人就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刚好是宝玉。好，我们看到我好几次提到宝玉是《红楼梦》里的菩萨，他在所有这些少女们受苦的时候他都会出现，或者安慰，或者做一些支持啊，让他们心里面可以度过他们生命里最难过的时候。所以很奇怪，通常在西方扮演这种安慰的角色的常常是一个中年的妇人，就是地母，他们叫 Earth Mother， 可是在中国很奇怪，竟然是一个14岁的男孩子，就是他这么懂事，然后这么心疼他身边的这些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女孩子，他一点阶级的感觉都没有。所以宝玉就跑出来，那袭人说叫我好找，你在哪里呀？宝玉说我从四妹妹那边出来，那迎头看见你，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起来哄你啊。那 建造回过头去了，所以进了院子又出来，那逢人就问我在哪里，那我好笑，原要等你到了跟前吓你一跳的，后来看到你也藏藏躲躲，我就知道你也是要哄人啊。所以你看，一个哄袭人，袭人又在哄另外两个人，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宝玉所有的话都听到，因为他已经跟了这么久啊，所以他所有话都听了，我就躲在那边。那平儿笑着说，咱们再找一找，说不定你还可以找出两个人就是你看他那个小孩子气的东西就出来，虽然很悲哀这天发生了不快乐的事，可是还是小孩子啊，那种小孩子躲来躲去的那种躲摸摸的感觉。宝玉说可没有了。好，鸳鸯就知道所有的话都被宝玉听去了，就爬在石头上假装睡着，因为不好意思，觉得一个男孩子来了不晓得怎么跟他讲这件事，而且那个人是宝玉的这个伯父，他就觉得真难堪，他就假装睡着了。那宝玉就推他说，石头上冷，回屋里去睡吧。好，注意小小的动作，可是就跟心疼鸳鸯，就是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不要在这里睡，这里太凉，到我屋里去睡吧。所以我常常觉得怡红院是一个大雄宝殿，所有受了委屈的人最后都到怡红院，在那边化妆，在那边睡一下，在那边换衣服，他担待所有这些女孩子啊，他说外面凉，不要在这边睡了，到我屋里去睡，气不好就拉着鸳鸯又让平儿一起到家里来吃茶。那平儿袭人都劝鸳鸯要走，那鸳鸯才站起来，四个人就到了怡红院。宝玉把刚才听的话都听见了，那心里面自然不快乐啊，就觉得怎么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宝玉为什么不快乐，我们作者也没有讲，他是觉得他的伯父很好色吗，要娶这个小太太不高兴吗？我觉得宝玉其实是觉得一个青春这么完美的东西被打乱了，好像沾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宝玉其实是惦记他自己的那个青春，因为这些女孩子都是他一起长大的，他觉得里面有一种天真，就是他也知道有一天一定会散掉，可他总觉得在一起的时候最好能够圆满一点啊，能够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所以宝玉心里面也不快乐，就默默地歪在床上，就让他们三个人在外间说话谈笑。那邢夫人因为问凤姐鸳鸯的父母在哪里，凤姐就说她的爹爹啊，她爸爸叫做金彩啊，这个名字取得真好，这样就是那种一辈子做奴隶的穷困的人名字都会取得很漂亮，叫金彩，这样那希望发财的。那两口子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京，不大到北方来，那哥哥金文祥现在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啊，就是帮贾母买东西的。那嫂嫂也是老太太那边浆洗衣服的啊，就是刚才那个嫂嫂就是帮贾母洗衣服啊，就做这个粗活的。那邢夫人听了就命令人把她嫂嫂金文祥媳妇叫来，细细的说给她听。那金文祥这个媳妇自然欢喜，所以兴兴头头的去找鸳鸯，指望一说必妥啊，就所有人都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呢，丫头不做做了太太多好的事情，所以一说就妥。那没有想到被鸳鸯骂了一顿啊，又被袭人平儿说了几句，就羞恼的回来，然后回报，就跟邢夫人回报说不重用，她骂了我一顿。那凤姐在旁边不敢提平儿，就说袭人也帮着她抢白我，说了许多不知好歹的话，回不得主子。那太太跟老爷商议再买别人吧啊，就说你们要娶小老婆，只好再买别人了。你可以看到真的就是人口买卖啊，完全是人口买卖。可是嫂子也知道人口买卖，可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妹妹就这样嫁出去啊，所以这里面其实那个穷困的悲哀大概也必须思考在里面啊。那亮那小蹄子也没有那么大的福气啊，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造化。那邢夫人听了就说与袭人什么相干，她怎么知道的，又问还有谁在跟前。 那金文祥家的就说还有平姑娘，好，这下惨了，因为一讲到平儿，王熙凤就被牵连在里面啊。所以过去真的就是派系，就说平儿怎么会在那里，那凤姐就赶快说，你不会打他一个嘴巴子叫他打回来，就他怎么不做事这样乱逛，其实是凤姐叫他去逛的，记不记得？所以没有想到平儿竟然又撞在这个事情上，所以那个王熙凤在婆婆面前就要表示说，我根本没有要平儿去啊，就是想要把那个关系划分清楚。她说我一出门她就逛，就跑去逛了，我回家来连个影也没有，摸不着她啊，意思说我没有碰到平儿，其实她已经碰到，表示说平儿不知道。所以王熙凤在这里赶快撇清啊，把那个关系赶快撇清。那她必定也帮着说什么了。那金文祥的这个太太，这个嫂嫂说，平姑娘没在跟前，远远的看着，倒像是她。她也怕得罪王熙凤，所以她也说了谎。其实平儿也讲了话，可她就说远远的，她没讲话啊，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太复杂的东西啊，那看不真切。不过是我白寸肚子，我想大概是平儿。凤姐就命人赶快去把平儿给打回来，这样子告诉她我回家了，大太太也在这里，请她来帮个忙。那所以她的小丫头凤儿就赶快上来说，林姑娘打发人来下请帖，请了三四次她才去了啊，去了林姑娘那里。那奶奶一进门我就叫她去，把她要叫回来了。所以有没有发现凤儿恐怕也已经在说谎了，就是说平儿是被林姑娘叫去的啊，所以有点把这个关系把它弄得更干净一点啊，不要牵涉在里面。那王熙凤听了才说，好，不要叫平儿回来。那故意还说天天烦她到底有什么事啊，就说那个林黛玉整天要叫平儿去到底有什么事情。那邢夫人没有办法了，就吃了饭回家，晚上就告诉了贾赦啊，就跟她丈夫讲啊。下面你看到贾赦出场，她告诉她的丈夫，她为她忙了半天，要去要鸳鸯如何如何。那贾赦想了一想，就把贾琏叫来啊，这个老爸要不到，对不对？丫头要不到，就把儿子叫来骂了一顿啊。你看她下面骂儿子的话，说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啊，不止一家，就是我们在北方做官，那南方的那个老家很房子很大，很多人在看，所以不需要金彩夫妇两个人在那里，他们可以上来，就把他们调上来办成这个婚事。那贾琏就说，上次南京的信来了，那金彩已经得了痰迷心窍啊，就是已经不行了啊，就是几乎已经送到家护病房了，痰迷心窍。那连棺材银子都赏了去，就说一定会死的，所以已经赏了棺材银子。那现在到底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人事不知，叫来也没用。他太太呢又是个聋子啊，所以大概也没办法商量事情。有没有发现贾琏大概已经被王熙凤叮咛过了，就说这个事情最好别惹，所以跟贾琏说，你就讲说金彩已经死了，送进家护病房，那太太又是聋子，所以根本讲不清。所以你看到那个贾赦就很气，就觉得我要一个女人都要不到手，然后就在那边等下就开始骂起这个儿子啊。那贾赦听了就喝了一声啊，又骂下流秋囊的啊，就骂这个儿子。你看到这个老爸要不到小老婆真的是很火啊，就骂这个儿子下流秋囊的，偏你这么知道，你还不给我离了这里，就说你还不给我滚。那吓得贾琏赶快退出来，然后立刻又叫说传文祥，传金文祥。那贾琏就在外书房伺候着，也不敢回家，也不敢见他父亲。就是你看以前过去那个儿子啊，就是父权的那个权威，就是父亲没有叫你离开，叫你滚出去，你就在门口，也不敢走远啊，也不敢进来，就卡在那个地方。所以有时候真的蛮可怜啊，这个到这个年纪要小老婆的时候，那儿子真的夹在中间好为难，要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贾琏就暂且不敢打听，隔了一会儿又打听贾赦已经睡了啊，说已经睡着，那个老爸根本已经忘了叫儿子滚在门口，就自己睡着了，那贾琏才慢慢回家了啊。所以其实这种大家族的那个家教有时候当然也说严格，可是也蛮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这种商量的余地，那个老爸就一声滚，他就站在门口站了半天。好，贾赦就睡了。那睡了以后贾琏就回来，到了晚间凤姐就告诉他 你的爸爸要娶小老婆如何如何，那这个事情很难办。鸳鸯就一个晚上没有睡，到了第二天他哥哥就进来了，就回报贾母说要接鸳鸯回家去逛逛。那贾母就答应了，说好吧，说他也整天伺候我也累了，放一天假让鸳鸯回去跟哥哥聚一聚。那鸳鸯就不愿意去，鸳鸯知道哥哥来找他干嘛的，就不愿意去。贾母就有一点疑心，那贾母一疑心，鸳鸯又不敢讲，最后只好就出来，就跟着哥哥出来。他哥哥就把贾赦的话说给他听，说要对他怎么好，怎么体面，那要让他做姨娘。那鸳鸯咬定牙不愿意，啊，就说绝对不愿意，啊，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哥哥没有办法，少不得又去回报贾赦。好，下面看贾赦的话，大概是我们很少听到的那种大老爷嘴巴里讲出来，真是惊人恐怖的话。好，贾赦就发怒了，就生气了。我告诉你啊，就跟这个金文祥说，叫你这个女人跟他说去，啊，叫你女人跟他说去，就是叫金文祥的太太，你去跟他说，就说我的话，自古嫦娥爱少年啊，他一定是嫌我老了，他自己先讲，就是说他一定是爱上什么少年人，大约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宝玉了，只怕也有贾琏，他儿子。所以我觉得真是惨啊，就是这个老爸要一个小老婆要不到，最后说这个女的一定是要爱上宝玉了，要不然就是爱上我儿子了，所以嫌我老了。其实真的很难听啊，可是全部讲出来了，就是说你跟他讲啊，说叫他早早的歇了啊，死了心，我如果要他他不肯来，以后谁敢要他啊。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爱上了宝玉，爱上了贾琏，那我今天要他要不到手，他们都不敢要，因为我是长辈，啊，天下也有这样的长辈啊，就是跟这个，跟宝玉跟这个贾琏在争风吃醋了。那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啊，告诉他第二件事情，老太太贾母疼他，将来自然往外聘啊，就说因为贾母疼他，所以将来可以嫁到外面去，那想正头夫妻，就真正可以嫁一个丈夫，叫他细想，凭他嫁到谁家，也出不了我的手。好，注意这句话的恐怖，因为他们是公爵府，就是你嫁到什么人的家，你都逃不了我的手，我都可以把你弄死掉的。所以贾家真的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在透露家族的巨大的一个忏悔，就是曹雪芹在写他们自己的家族，他也让大家看到这个家族外面看起来富贵荣华，里面是多么可怕啊！凭他嫁到谁家也出不了我的手，除非他死了，或者终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可是鸳鸯最后真的只好走这条路，就终身不嫁男人，或者死了，我才放手。好，所以这是从贾赦一个大老爷口中出来的一个话啊，就冠冕堂皇的叫别人去跟他讲，若不然，叫他趁早回心转意，那嫁给我有多少好处？啊，贾赦说一句，金文祥应一声是。这个哥哥完全没有任何对抗，就说是，他说一句他就说是。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阶级的这种差距。假设就说你别哄我，我明天还打发你太太过去问鸳鸯，你们说了他不依，就不与你们相干，如果问他他又答应了，仔细你的脑袋啊。你看到这种官府的语言啊，就说如果鸳鸯愿意了，你们不愿意，仔细你的脑袋啊！如果是鸳鸯，我就只跟鸳鸯算账。你看到这个老爷讲话的那个口气，这样。那好，他们就只好回家，就告诉了鸳鸯，把鸳鸯气得无话可说。想了一想，就说：“我就是愿意，也需要带你们带了我去回生老太太。”好，鸳鸯就有一个计谋，就说：“好，我直接到贾母面前，我在贾母面前讲明我的志愿。”啊，就是在别人面前讲没有用，他就说：“好。”我答应了，那你们就把我带到贾母面前，我总要跟贾母说我以后不能伺候你了，我要嫁给你的儿子了啊。他就说要去讲，然后到贾母面前翻脸变了一个主意。所以贾母 气得不得了啊，他就把这个事情逼到一个绝境。好，当时来见贾母，那王夫人也在，薛姨妈也在，李纨、凤姐、宝钗姐妹全部都在，有头有脸的媳妇。所以这件事情可是假设很惨了，就是鸳鸯把它整个这样爆发出来。那我觉得，我不晓得宝钗、黛玉他们听到这个事情的痛苦是什么，就是在大观园里面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可他们忽然看到人生里面有这么悲哀的东西，他们也想到自己的命运将来到底会碰到什么样的男人，而他们的命运是操控在那个部分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鸳鸯就到了贾母面前，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的，在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的，今天他哥哥又如何说的，因为不依，刚才大老爷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外聘，凭我到天边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终究要报仇，全部讲出来啊，当着所有的人面讲出来。我想这个时候大概慢慢宝钗、黛玉赶快退走了，因为觉得这个话是不能听的啊，因为牵涉到家里的长辈，而这么难听的这个话大概慢慢在退走，就是说他们是有教养的小孩子，所以他们绝对知道这个话他们不应该介入，大概就慢慢就退开。那我是横了心了，好，下面是鸳鸯的话，我是横了心了，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天皇帝，横竖不嫁人。好精彩的一句话啊，就是怎么会这么下流，觉得我就是要恋爱宝玉，我就是要嫁给宝玉，好像我就贪恋权力跟财富，他就说宝金宝银宝皇帝我都不嫁。那一个丫头要被逼到讲这种话，那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里面那个上层阶级的某一种反省在这里其实是应该很深很深的啊，就是说那个权力跟财富在手，可以觉得人命不当一回事，可以这样去买卖人，也可以这样去买卖爱这个东西，那其实是《红楼梦》真正很动人的部分啊，批判了很多很多在那个旧的社会里面一种极其败坏的一种习俗啊。所以鸳鸯讲出这么直接的话，别说是宝玉，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那老太太你就是逼着我啊，就是你贾母要我嫁，我一把刀子磨死了也不从命啊，我就死在当下。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最有权做主的就是贾母，因为她是贾母的丫头，她就说贾母你如果要我嫁，我就马上抹脖子啊，自杀死掉。所以你可以看到鸳鸯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的誓愿发到最绝望的状况，然后让所有的人知道他的心愿，如果有造化我就死在老太太之前啊，就说如果我命好我就比你早一点走，那因为你会保护我啊。如果我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前，如果没有造化该讨吃的命，服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啊，我也不会再回南边找我爸爸妈妈，我也不跟我哥哥嫂嫂住，那我或者寻死，或者剪了头发当尼姑啊，或者第一个我寻死，第二个我就剪了头发做尼姑啊。如果说不真心，是现在拿这个话来搪塞支吾的，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长钉烂了出来，烂化成浆。好，所以你看到他发了重誓，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讲的话是假的，如果我日后还有其他的贪图从我的里面长出钉来，让我整个的喉咙都烂掉，那这是一个民间的女子讲出来最痛的话啊，就是说在这样的逼到绝望的时刻她就讲出这么绝望的话，而且她来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她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剪刀，立刻抓起来就把头发剪掉，所以旁边的人要阻挡都来不及。那可是他因为头发很浓很厚啊，因为鸳鸯头发在书里面好几次描写到又黑又亮又漂亮的头发，所以一刀剪下去的时候剪掉一大溜，可是因为厚所以没有完全剪断，旁边人就拉住了。 那讲到鸳鸯这一段，我想这个画面其实是《红楼梦》非常动人的画面，可大家去看到《红楼梦》里面任何的什么电影什么都不会拍到这里，因为没有人觉得鸳鸯是重要的，可是鸳鸯在《红楼梦》里当然是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注意宝玉、宝钗、黛玉老在那边争风吃醋，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红楼梦》的电影。他事实上《红楼梦》写到非常动人的东西啊，就是鸳鸯发了重誓，然后把他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一个一个了结。好，他一面打开了剪刀，一面说，一面回首打开头发，右手立刻就绞啊，就剪这个。那所有旁边的人就赶快上来拉住，已剪下了半绺来。那众人看时，幸而他的头发极多，绞得不透，赶快又替他挽上啊，再重新把他的头发能盘起来。贾母听了气得浑身乱颤啊，这个老太太第一次发怒到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儿子竟然跟我来要鸳鸯了啊！那口中说，我统共只剩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那刚好王夫人在旁边啊，说王夫人也倒霉，就是宝玉的妈妈。那邢夫人这个时候不在，所以他就骂王夫人了，说你们这些做儿子做媳妇的，你们整天在算计我旁边的这些人啊！那就骂王夫人说，你们原来都是哄我，外面看起来孝敬，暗地里盘算我。那王夫人赶快站起来，因为做媳妇啊，马上站起来，恭恭敬敬，一句话都不敢回答，不敢辩驳。那薛姨妈看到王夫人被怪了，反而不好劝。那李纨听见鸳鸯这些话，就赶快带了姐妹们出去了。有没有发现李纨是负责带领黛玉、宝钗这些小姐的，所以觉得这个话不能再听下去了，赶快就带走了啊，就是这是没有教养的话，所以就把这些女孩子就带出去了。那探春是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然委屈，可是也不敢辩。那薛姨妈现在是亲姐妹，自然也是不好劝的。那宝钗也不敢讲话，李纨、凤姐、宝玉一概不敢讲话。这正用着了女孩子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又小，所以在窗外听到了啊，就是他们还在窗户外面偷听，就赶快进来陪笑跟贾母说，这个事跟太太没有相干，就是要娶小老婆的不是贾政，不是宝玉的爸爸，所以你干嘛骂宝玉的妈妈？那其实是邢夫人该骂，你怎么去骂起王夫人来了？就探春真的是很懂事，而且有担当，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都躲出去了，可他反而进来，就是为王夫人辩白，说不干太太的事，所以你做贾母你怎么会骂人骂错了？你应该去骂邢夫人，就骂起王夫人来了。那老太太想了一想，也觉得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人，小婶如何知道？就说他们两个是妯娌的关系，就大伯要讨小老婆，那个弟弟的太太怎么会知道啊？这种事情你骂王夫人，王夫人不是被委屈了吗？那贾母就笑了，说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说就赶快跟薛姨妈道歉，因为薛姨妈跟王夫人是姐妹，就觉得有外客在，做了这个失礼的事情，就跟薛姨妈道歉说，哎呀，我老糊涂了，姨太太你别笑话我，你这个姐姐她很孝顺我，那不像那个大太太，就邢夫人啊，所以她就讲出了这一句话，一味的怕老爷，婆婆跟前不过应个景，可是我委屈她了。那薛姨妈就答应说，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儿子媳妇也是有的。那贾母就说，我不偏心。然后又骂宝玉说，宝玉我错怪了你妈，你怎么不提一提啊？看着你娘受委屈。所以你看到贾母在气头上还是很清楚，就是觉得要让王夫人刚才被委屈责骂这件事情能够平复，所以她不能骂别的，她就骂宝玉说，宝玉我刚刚委屈你妈妈，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啊？就在讲这个宝玉。那贾母就说， 你赶快给我给你娘跪下，就说太太别委屈了啊，就是因为贾母是婆婆，她不能给王夫人道歉下跪，她就说宝玉你给我跪下，你跟你妈妈道歉，这样好，所以这个宝玉也很倒霉，这个孙子，那宝玉就跟妈妈跪下来，那王夫人当然赶快拉起来说你怎么可以代替贾母道歉啊，赶快就把这个儿子拉起来。这个时候你看到凤姐就很聪明，那这样的尴尬场面你要怎么解决？凤姐就在那边看看，好像是时候了，就说哎呀，怪来怪去就怪贾母。贾母说怪我什么，人家来要我的丫头怎么怪我。她说你那么会调理人，你看你把鸳鸯弄得那么美的那个要死，她说我幸好是一个孙媳妇，我要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别人要。她就是怪贾母说 你把鸳鸯弄得那么美，那美谁不要，谁都要抢，然后大家就笑翻了天，这样。所以王熙凤在这个时候就收了一个场，就把46回的这种尴尬收到比较圆满，好，所以因为这种大家族里面真的要王熙凤这种人，就是他懂得不该讲话的时候不要讲话，那该讲话的时候你让这个事情有一个转环啊，有一个转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是《红楼梦》里面其实常常被遗忘的一段啊，就是贾赦要娶鸳鸯做小老婆的一段。可是我觉得这一段其实里面有非常动人的东西，因为它其实呈现出《红楼梦》里面丫头的命运啊，他们宿命的悲哀。而在宿命当中也可以看到，不管世俗上有多么大的压力痛苦，可是他们可以坚持自己内在世界的干净啊，所以会有很动人的东西出来。而这些动人才是文学最可贵的，因为所有的人读了以后会对鸳鸯有不忍，因为对鸳鸯有不忍，我们回到现实世界，我们大概也觉得不应该伤害任何一个人。那即使我多么爱一个人，多么想占有那个人，大概也总觉得应该尊重他的意愿，而不是用各种什么权力财富去做霸占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才是《红楼梦》这个文学了不起的地方啊，就是说它今天还有这么大的存在的意义，因为人性还是有同样的向往啊，就是我就觉得假设你真的爱你去追嘛都好，对不对？就是说你也不要怕你自己不对，你就觉得说、哦、我真的爱他，我去表达，我去写诗给他，去唱歌给他听，那你去表达一下，而不是说你不嫁给我你不要逃出我的手心，那这很恐怖啊，这种威胁就很恐怖。或者说我花多少钱我可以买你啊，那个就把一个真正单纯的情爱的东西变成了非常粗俗的部分。我想其实作者真正要写的是这些部分。好，反正我想在座的朋友都没有这个困扰跟问题，所以我们只是参考参考。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讲到这里。